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，父亲是那灯片的蹄，父亲是那拉车的牛，忘不了粗茶淡饭，哦，将我养大，忘不了一声长叹，半壶老酒。等我长大后，山里孩子往外走，想儿时一封家书，千里写叮嘱，盼儿归的门檐，满天书信都。都说养儿能防老，可儿上高水任他想留。都说养儿为防老，可你再苦再累不张口。儿只有情歌一曲，与何泪长，愿天下父母平安度春秋。灯片的蹄，父亲是那拉车的牛，忘不了粗茶淡饭，哦，将我养大，忘不了一声长叹，半壶老酒。等我长大后，山里孩子往外走，想儿时一封家书，千里写叮嘱，盼儿归的门檐，满天书信都。都说养儿能防老，可儿上高水任他想留。都说养张口，儿只有情歌一曲，与何泪长，愿天下父母平安度春秋。都说养儿能防老，可儿上高水任他想留。